沙海留恋着不肯走，有心结束不能到永久，陪你跳最美的一支舞，划过之后深藏在心中，我们要靠着它再联络，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喜欢就不要让它走， 1991年收录在再见专辑当中的不要难过，作词人是陈乐融，作曲人是陈耀川，他们还有一首非常重要的传世之作哦，相亲相爱。不管你回忆当中有多少关于飞碟唱片的记忆，我想呢90年代传说当中的五陈哦，这五个人作词人编曲人一定是需要我们用心的来记住的，陈大力、陈秀南、陈志远、陈乐融和陈耀川，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姓氏。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我爱你， 2001年正式出道的 S.H.E 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三个女生都有很大的变化，Ella 和 Selena 都成为了人妻啊。Hebe 呢，她在音乐上的这个进步呢是最有目共睹的，单飞之后出的单曲、专辑都很棒了。Ella 的改变呢，我觉得是最大的哈。她曾经是一个假小子，声线也是这个中音区，外形呢肯定跟这个另外两位甜美一派的没有什么太大关联，而现在呢你看他啊、哦、非常的性感啊、哦、另外呢他的主持功力也很棒，台湾的金曲奖呢就是由他来主持的。好，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Solo 演唱的失魂，这是一对澳门的双胞胎组合。 Yeah yeah、oh. 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孩子担心空气不新鲜，雾霾太重吗？斯图加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纳米抗菌，吸附异味，五层过滤二手烟 PM2.5 达97%以上，车内空气清新，还您自由呼吸。同步微信13911371295。

只剩无助。选择孤独或冒险出走，总要昂然决然低头或从容战斗，总在倾听内心呼唤，一去不回头，管他冬夏炎凉，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那浩浩浩瀚也留下一声咳嗽，从小到大蓝天碧水深处阻断无休，一个人静默地笑，自在地呼，此生无数 再看一本书，叫《老头汪曾祺》。汪家儿女呢说老头吊儿郎当，当年老汪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好，大学四业找不到工作，又傲又颓还不甩，顿时就特别喜欢啊。最讨厌学霸学生会主席团支书什么的，虽然我曾经也作为一个伪学霸身兼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广播站站长，可是打小就喜欢班上最会花样调皮叛逆的坏孩子，潜伏在好孩子里多年，其实我好坏。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

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足够好，所以总有人为了要和你成为朋友，在谈话之中不经意地透露一些别人的秘密给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很信任我啊，他很想跟我做朋友。出于回报呢，你就会觉得，你们应该是无话不谈了，你也会把一些你的秘密来跟他讲。实际上我觉得一个为了没有见过几面的人出卖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哦，以后应该你也会成为被出卖的对象吧。 所以呢，有的时候其实不要去听他讲秘密，他讲了，也就意味着你要跟他交换一个秘密，你不出卖别人，最后你只能够出卖自己。继续要听的歌来自黄征，《爱值得》。 起来。